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？ 拍拖紀念帶咩酒？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？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。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，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。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。選擇一支屬於你的葡萄酒。 好，咁 第三節先捉酒嘅，我 係捉第三節捉酒。 因為第三節咧係。 我是探长。哇，花生当饭食，听完耍太极，呢一百是你哋嘅。Regis 先是大家嘅。其实咧，都系再嚟过。 唔系我呢一百大家啊嘛。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，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。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，以股为鉴。星期二晚，今日讲故仔。 好啦，系啊，翻嚟今日呢个嘅12月1日嘅今日讲故仔吓。咁就一个月嘅开始，亦都系一年嘅最后一个月啦吓。咁啊，今日就跌咗400多啦。嗱，而家早场嚟，而家晏场嚟嘅2点几嘅，因为阿的真系唔得闲。 系啊，咁所以唔够噶啦。 2点几6嘅，咁就而家就跌咗506，跌咗500点。 系啊， 咁就点解要跌500点咧？冇多原因啦，系嘛？咁啊，一陣間講下有啲咩特別嘅原因啦。咁、就嗱，首先要講只3303啊，唔講得先嘅。咁、我話改個名叫黑松佬啦，佢黑到爆燈㗎啦。嗱，咁就我喺 Facebook 啊 po 咗段嘢嘅今朝嘅時候，咁我而家再 verbally 咁啊再講一講先，因為有啲人都唔係好明白我講乜，我都知道，有啲人都 Facebook PM 翻我。嗱，成個11月。大概咁嘅情况啦，11月先嗱，咁就其实今年呢隻咁嘅嘢呢，上半年呢都唔係上半年啦，7月开始呢就做得好顺嘅。 嗯，係啊， 佢由喺呢个位呢过六过七呢个位呢就砰砰声就冲到上3元，就升咗1倍嘅。 嗯， 咁嗰日我讲过啦，嗰陣时就係啲深圳帮入局嘅，咁深圳帮即係搵嘢嚟炒，哇，炒中咗佢，咁公司嗰陣时又配合啲里面嗰啲生意啊、news啊，亦都係好配合嘅，咁就炒到如鱼得水啦。咁就炒到上去3元嘅时候呢，咁公司嘅管理层啦就决定咗呢，就将佢嗰个逢来巨图呢就会全数注入去嘅。本来而家3303呢就揸住逢来巨图呢三分一啦。三分一。咁仲有1/3呢喺公司管理度嘅。咁想就成全数就注入去。咁嗰陣时就计咗数呢就3.5啦。咁嗰陣时股价3元，咁踢到去3.5楼上呢，咁睇下俾几多 discount 之后呢就做个批股。跟住呢就出一声就成嚿逢来巨图呢就注入去嘅。注逢来巨图嘅原因呢，其实就係深圳帮嗰班呢就碎佢哋嘅。原因就係话呢佢俄罗斯啊，甚至乎其他欧洲啲订单啊，都系用逢来巨图嚟签嘅。不如你成嚿嘢摆落去个只 number 度啦，唔好拆开啦咁样。咁公司个管理层就 OK 啊，都系波有道理咁样，就费事俾人觉得有啲瓜田李下利益输送咁样。因为即系你个朵就系个上市公司出去倾，咁但系落翻嚟个生意咧就落咗去逢来巨图咧，咁始终嗰个公司即系上市公司咧就只系占30%，咁啊要谂住就系咁嘅计划嘅 ，OK， 咁啊深圳帮亦都觉得都好易行嘅啫，其实嗰阵时行上3.5楼上好易行嘅啫，嘣一下就到噶啦，因为嗰个势仲系好强嘅，因为啦嗱你要记得就系话10月领嘅时候呢就曾经试过一次油价跌嘅。咁当然冇而家今次跌得咁震荡啦，嗰个油价跌。咁同埋就係安东油田呢，就安东油田服务呢就急跌过一次。咁嗰陣时嗰隻嘅唔讲得呢就冇跟跌嘅。 咁所以深圳幫嗰班咧就非常之雄心壯志啦，哇！成扎都跌，2883又跌，3337又跌，唯獨是只3303咧就冇乜點喐過，跌咗少少啦。咁就覺得誒好、哎、易做、啊，做到上三個 part， 到上3.5樓上咁樣。因為就 agree 咗咧就係3.5做呢個嘅批股價，咁所以即係大家都係拎住呢個嚟做個目標價。 嗯。 咁去到11月嘅時候咧，11月頭嘅時候啦。咁就深圳邦就幫公司呢就馬咗兩個基金入局嘅，咁啊上兩集節目都講過啦，咁啊一個就係惠理啦，應該一個就係講埋都得啦，即係一個就係中人壽，咁啊兩個 parties 夾埋呢大概係估計啦，佢哋會入呢個5000万股嘅，咁、你知道即係呢隻嘢即係未跌之前呢5000万要收5000万股呢即係難過登天嘅，即係好難收嘅，咁啊，所以嗰陣時亦都係趁住個勢咧，個股價就插過一次落去2.2停咗喺度彈翻轉頭咧，哎好啦，咁啊控住圍住喺2.5呢啲位咧，等你收咗火先，跟住踢上去一齊踢上去3.5啦，咁啊公司亦都 OK 嘅，咁啊所以咧就11月中咧本來就有個 news 出嘅，咁但係佢哋就冇出，咁因為即係驚出咗之後咧個價咧又夾一夾咧就仲難收貨嗰兩個基金。咁事情就去到，即係呢個係前提啦，跟住事情就去到今個月，上個禮拜五啦，咁油價跌啦，咁就插咗一口落嚟兩皮嘢嗰度啦，咁跟住禮拜五晚油價再跌啦，咁跟住呢咁班深圳幫呢就開始有少少騰啦，因為班深圳幫攞嘅貨呢而家係輸錢點樣，佢嘅批股嗰陣時1.8毫攞咗好多，咁跟住連埋佢哋喺市場買嗰啲呢，佢哋嗰個平均價我估都達差唔多成2蚊至到2.1呢啲位，咁哎呀死啦，咁插到落去見血喎，咁禮拜六禮拜日呢我估啦，咁佢哋就上咗去搵公司管理層傾傾，咁就我估啦，全部都我估啊，咁公司管理層呢就講，因為對於公司嗰個立場嚟睇呢，第一就係話股价上落对个公司嘅营运系冇乜特别影响嘅。第二样嘢就系话，但系个管理层嚟讲咧就满不是味儿啦，因为佢谂住3.5咧批股咧，跟住自己收钱噶啦嘛。批股将嗰嚿钱咧就买翻嗰个蓬莱巨头。咁跟住剩咗嗰个赚咗嗰啲钱咧，咁佢自动落袋噶啦嘛。咁又不是味宜啦，咁同佢傾啦，就話呢喂咁唔掂喎，成個11月都係晾住個價俾啲基金入，咁你顧下啲兄弟前期兄弟得㗎，咁公司就係喎，即係都係唔可以咁樣㗎啦，不如呢就出個 news 啦，即係撳住啲 news 唔出呢都要出返下 announcement 先得㗎啦，咁就話禮拜六出啦，咁禮拜六呢就想出啦，咁點知就唔知點解呢就出唔到啦，可能放咗工啦，可能即係成間公司裏面出下 announcement， 可能得一個人，咁嗰個人就放咗工，咁禮拜日又搵佢唔到啦，咁搞到呢就今日冧咗落嚟呢，去到12点呢先嗱嗱冧一冧急抱佛腳求其就出咗嘅。咁嗰個 news 呢其實就係supplement 翻上一次 news 嘅，上一次升上去嗰下咧，就係話佢喺俄羅斯攞咗訂單翻嚟嘛。我節目講過啦，佢攞咗個訂單翻嚟咧，佢就故意冚住咗嗰個嘅金額嘅。咁今日咧就 supplement 翻嗰個咧就講咗嗰個俄羅斯金額出嚟，就係53亿嘅。咁53亿我又話好易計啦。咁你照計53亿，佢賺10亿咁啦，成個蓬萊巨頭賺10亿。咁30%就係啫，唔講得嘅。咁即係個唔講得咧，就係 contribute 嘅 net profit 大概係3亿零啦。咁已經係佢嗰個 earnings double 咁滯㗎啦。咁所以就條數好易計嘅啫。我都話啦，之前我話佢條數好易計，佢個估值亦都好易計。咁但係就今日冇辦法啦，因為成炸石油嘅股咧都再冧咧，加上個市跌成500点咧，咁呢個 news 咧就變成一個泥牛入海啦。如果佢醒爬嘅啦，其實佢係禮拜五或者禮拜四或者禮拜五出一出嘅，咁頂住咗個2蚊邊個價咧，咁嗰班深圳幫咧就唔會咁大反應嘅，因為你咁樣跌穿1.85呢個8.5呢個上次嘅批股價咧，有個 panic 咧好正常嘅，因為你 攞咗嗰首批股嗰啲，哇！本來每股都賺成你一個幾人錢嘅大佬，咁你而家打翻轉頭嘅話咧，喂頂我真係 cut loss 走噶嘛，嚇、嗯！咁啊，所以今日咧，我諗大概有三分一嘅成交啦，就係呢批深圳幫咧就打啲貨走嘅，咁、 嗯、 我估啦，大概係800万、900万咗緊啦，今日佢哋沽咗，嚇、嗯！咁啊，但係就對於佢哋嘅 holding。即係揸住嘅持股嚟講咧，呢、這個只係零頭嚟嘅啫嚇。咁、嗯、啊，但係因為即係跌到佢哋都亂啊，都好驚啊。咁啊，所以冇辦法嚇。咁啊，即係所以呢個就係呢兩日呢只咁嘅唔講得發生嘅事情嚟嘅。好多陰差陽錯，好多黑好黑氣、好黑仔嘅事情發生咗喺十一月下旬嘅時候啦。 嗯、 啊。本來就出嘅 news 陰差陽錯之下冇出到。發覺個訂單就因為要入為咗啲基金入股咧，就冇阿 Lang 數出嚟嘅，咁啊非常之奇怪嘅件事嚟嘅。咁、嗯、啊今日懟落嚟啦，咁啊大家第一個感覺咧就會話咧，即係嗰班深圳幫啊個感覺嗱，因為基金入股肯定，因為深圳幫幫佢哋到做 line up 嘅，嚇、 嗯、 咁啊，所以嗰個兩個基金入股咧就必定係會有咁嘅事。但係你話個基金會唔會褪態咧？見到個股價咁樣咧，就冇人知嘅， 係啊， 因為基金佢唔需要同任何人交代嘅呢啲嘢，嚇佢亦都唔係話一個莊咁樣同你炒上炒落咁樣嚇。咁啊，另一樣嘢係話，誒死啦！公司係咪即係深圳幫今朝都會有個疑問嘅，因為禮拜六上去傾嘅時候咧，就話出個 announcement。點解禮拜六、禮拜日都見唔到 announcement 咧？佢都有個疑問，就係話：喂，你之前講個法國個訂單堅寧流啊，係咪流嘢嚟㗎？ 嗯， 嚇咁啊，即係佢哋都會驚呢樣嘢嚇。咁啊，所以砰一聲咁啊，殺咗落嚟。咁啊，而家嗰個應對方法已經係冇乜特別、冇乜辦法㗎啦。因為你出 announcement 或者出 news 嘅話咧，已經係泥牛入海咧，冇乜特別反應㗎啦，咁、嗯、你唯有就係等個股價呢就 settle down 嘅啫，咁深圳幫嗰班呢就沽咗佢啲零頭嘅貨呢，暫時呢我諗佢哋就冇乜特別意欲呢就再沽落去，因為再沽呢佢哋傷㗎啦，佢哋見血㗎啦，咁佢哋即係以佢哋一貫嘅脾性呢，佢哋就唔會嘅，咁反為嚟講呢，即係可能佢哋喺度度緊水呢，就係喺啲位裏面呢再同你嚼多一浸上去嘅，跟住 average down 咗之後呢再踢上去呢就收錢走，咁所以無可奈何地呢嗰、那個嘅目標價呢，之前係3.5，你計3.5樓上 mark 10% 啦，假設3.5批估價 10% discount 嘅話，即係3.8毫零佢哋嗰陣時，我哋嗰個諗法係咁，而家可能呢啲目標價又要 turn down 啦，即係除非個市突然之間啲油價就砰一聲升上去啦，咁、所以其實佢個價呢本來就甩咗個油價嗰個嘅關聯性，咁但係而家冇辦法地呢佢又要勾返埋一齊啦，咁呢個就係下即系十一月下半旬嘅唔讲得嘅古仔嚟嘅， 系 唔讲得嘅古仔嚟嘅。 咁 啊，未来个故事个嗰个情况会点发展咧？即系非常之，我都好想知吓、啊，究竟深圳帮佢有冇能力去到将个价咧化腐朽神奇咁样冲上去咧？咁我真系好想知。咁但系佢哋系好癲嘅呢班人嚇，咁所以嚟講咧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嚇，咁就講下市啦， 係 講下市啦，今日就插咗500点， 嗯， 咁原因就好 complicated 嘅，個原因有好多嘅原因啦，因為就你上個禮拜 A 股係咁破位啦。上個禮拜我都話 A 股強，但係即係估唔到 A 股強得咁緊要， 係 就穿咗好輕易地穿2600，再上多幾廿點上去嘅。咁、但係如果你縱觀翻成個 A 股咁多年啊，即係講緊即 over 十年個形勢嚟講嘅話咧，其實呢個位樓上咧2680点啦。precise 咁講，大概2680点樓上咧 ，A 股啲長係 A 股長線蟹貨區嚟嘅、 嗯， 而呢個嘅蟹貨區咧係要蔓延到差唔多成6000点嘅，啊，因為就計2700啦，2700樓下咧嗰啲都係中短線為主噶啦，依幾年裏邊即係跌咗落去啊，走路升咗上去 take profit 咁樣插咁上上落落。咁但係去到2700樓上呢就係啲蟹貨區嚟嘅，咁所以啲嗰個 A 股裏面嗰啲人呢都唔係話咁睇得特別地樂觀呢，就係話 A 股今次可以借勢呢就衝上去2700樓上。咁既然如此， A 股近排即係上個禮拜又升得咁犀利嘅話呢， 第一個因素就係話大家擔心 A 股會唔會到頭中呢，會唔會升得太多跌返落嚟呢，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啦。第二個原因就係嗰、那個雨傘運動嘅影響啦。咁、但我覺得呢個影響係輕微嘅。咁但係冇辦法啦，一定會俾啲政客又好啊，俾啲人都好啦，即係會拎出嚟。 有咩？我真係覺得冇啊。 會啊，嚟緊呢啲財金局官員會出嚟講㗎啦，係搞到香港動盪啊，咁樣 blick black 咁嘅嘢㗎啦。咁、第三個原因，我覺得今日跌個500點一個致命嘅原因呢，就係台灣選舉嘅。 係。 係啦。嗱，即係你話喂，台灣選舉關香港鬼事咩？咁你又可以講話係關香港鬼事嘅。咁但係我如果你參考返2000年陳水扁上嚟嗰下呢，同埋今次就係呢個嘅民進黨又上返台呢、其實差唔多嘅。嗰陣時民進黨上台，即係陳水扁上台嘅時候呢，港股係擾攘咗差唔多半年嘅時間，一路跌嘅。就係話擔心陳水扁上咗台，中台關係就會惡化，跟住中國就會打仗收返台灣返嚟，咁所以香港呢個股市呢係弱咗半年時間、直至到陳水扁上台米爾成吹之後呢，發覺咦中國政府都冇乜 air 喎，先至定返落嚟嘅。咁所以你將上次2000年嗰個情況擺返落今時今日港股裏面呢，個分別就係話今次台灣大選之前個港股冇跌嘅啫，係大選咗之後呢，大家就等驚緊即係中國會唔會出聲呢， 係呀、 出聲都唔緊要，會唔會出兵呢，或者係造成一個兩岸嘅一個嘅緊張嘅氣氛呢，咁、所以呢個都係令到港股跌嘅其中一個原因，亦都係一個比較突發嘅原因啦。因為我諗冇乜人估到就話台灣個選舉竟然係會有咁嘅結果啦。你都會，就算你話對民進黨幾樂觀，或者係你對國民黨，唔係叫國民黨，成日國民黨 係國民黨， 國民黨幾悲觀好、你都會諗大得五波嘅啫。你咪好難會估到會咁懸殊嘅、那個選舉結果，今次真係好懸殊。 有機會詳情聽翻啱啱出街嗰集不常啦，有 我都冇聽喎、 我有講過一下嘅，其實係已經幾根深蒂固㗎啦，成個事件嚟講。即係我諗最有幾點啦。第一樣嘢反覆某嗰件事，即係撚到去太陽花嘅又係類似何韻啦。咁其實對於國民黨一個衝擊好大嘅。第二樣嘢嘅就係話台灣人仍然有一個好避忌嘅忌諱喺度，就係、是、普怕同內地行得太近。咁但係國民黨反覆某件事，好明顯睇到嘅就係台灣人最後嘅表決嘅就係唔想同內地行得好近。咁從而嘅就係話，將成即係今次嘅選舉其實係反映返對國民黨呢一個嘅政策嘅不滿囉。 嗱，呢樣嘢我哋就站咗喺嗰個嘅一半嘅民意裏面睇今次嘅台灣嘅選舉啦。其實呢，喺反覆某嘅時候呢，台灣人呢支唔支持班學生去反服貿呢，真係老實一半一半嘅啫。你睇任何嘅 opinion pool 啊，或者係一啲嘅街頭嘅一啲嘅問嘅人嘅當中呢，其實有一半人呢係唔贊同嗰個嘅反服貿，即係同意個服貿嘅。嗱，當然佢哋同意個服貿嘅原因呢係好單純嘅，即係話喂，有人俾生意你做，有人俾錢你使，唔通唔要咩咁樣。咁當然喺反服貿嗰班學生嚟講呢，佢哋嗰個立場就係話喂唔係喎，嗰啲錢有毒㗎喎、你都要咁樣。咁但係喺一班即係一啲台灣人唔係咁了解嗰個情況，或者係對咗嗰個政經嗰個情況唔係話咁透徹嘅話呢，佢哋真係會覺得嘩掂喎，啲陸客過到嚟嘅時候嘩買到啲嘢好，個經濟好繁榮㗎喎，咁我唔可以反對㗎喎，我服貿我哋要撐喎。其實一半一半㗎，有就算你話我啲朋友或者做電視嗰啲朋友同我講，其實嗰陣時係好一半一半。咁但係今次嘅嗱，我哋將反服貿到今次嘅台灣大選嘅結果，你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呢，咦真係有啲台灣人起碼嗰陣時反對反服貿，即係支持服貿嗰班嗰 50% 或假設 50% 嘅話呢，喺今次嘅大選裏面呢，發覺起碼嗰 50% 裏面呢就甩咗差唔多 其中嘅 30% 走出嚟。 嗯， 即係話本來 50% 反服貿，我哋假設反服貿嗰班係支持柯 P 啊， 嗯， 阿柯生啊，好啦，嗰 50% 係柯生嘅票， 嗯， 咁另外 50% 咧都應該，如果以反服貿嗰、那個嗰陣時嗰個嘅比例計啊，50% 咧應該係翻翻去國民黨嗰度噶嘛， 嗯， 好啦，咁今次嘅大選結果裏邊咧，嗰 50% 裏邊咧就甩咗 30% 出嚟， 嗯， 嚇，啊，咁所以咧有 80% 走咗過嗰邊，即係 70% 啦走咗過嗰邊。國民黨剩翻嘅咧就係僅餘嗰 30% 嘅啫。 嗯， 好啦，咁你話喂反服貿至到今次嘅台灣總統選舉裏面發生咗咩事，會令到呢 50% 嘅人本來支持服貿嘅人突然間轉態咧，唔要錢嘛佢哋，係嘛？佢哋唔要自由行，唔要佢哋唔係叫 CIPA 啦，叫 EPA 啦嚇。 嗯， 唔要呢啲嘢，唔係嘅。咁我諗某程度上真係即係唔好話咩絲帶咩陣營啦。真係香港個事件令到部分嘅台灣人係改變咗啦。 仲有一， 我唔敢講話佢哋覺醒啦。 少改變啦，仲有一樣即係比較對於國民黨失望嘅一個原因啦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台北市度啦，即係派咗阿連勝文出到嚟啦。 阿戰哥，阿連家話我選舉去到選完。我都唔使睇，我都唔使諗，我話俾你聽，連勝文一定輸。 唔係呢個當然係啦，個問題就係你即係大家都估計到就一定會輸啦。但個問題係你俾人嘅感覺就係個黨太過古舊啦，古舊嘅意思又係庫存落紙度咁嘅一個概念啊。即係國民黨從來都係 OK 個人嚟講，對於馬英九係同情嘅。同情嘅原因就係話，馬英九喺六七年前選嘅台灣選舉，俾人一個好大嘅希望。當然啦，你又要計雙面嘅，就係話當時嘅民進黨因為陳水扁嘅貪腐事件嘅關係啦。但係馬英九上台係俾人嘅感覺，國民黨可能會革新到嘅。但係到最後近呢三四年嚟 ，OK。馬英九坐住個總統，但個榮譽主席係喺過去兩三年前，例如佢以榮譽主席嘅身份啦，去見老胡啦，又去簽好多嘢啦，即係做咗好多嘅交流啦。其實對於台灣人嚟講，就係話喂，你都係行翻一條舊路，而最後嘅係你仲要擁個連勝文嘅出嚟嘅時候，其實徹徹底底地新一代對於台灣人嚟講，對於國民黨係完全失望 嘅。我會咁講，有啲少唔同意嘅。對國民黨嘅失望咧，就唔關，即未必係關於嗰個同中國大陸行近咗嘅。 嗯， 最主要就行近嗰個係邊個嘅啫？嚇， 嗯， 嗰個係阿戰哥啦。如果你話唔係阿戰哥行近嘅話，係第二個嘅，我唔理啊，周杰倫啦嚇。嗰個問題冇咁嚴重嘅。 嗯， 嚇，所以就本身我覺得本質嚟講咧，台灣人唔係介意同大陸做生意，或者唔係介意同大陸簽好多嘅貿易協議。 嗯， 咁當然呢期佢哋會好介意啦，因為睇見香港嘅情況啦。嚇，如果香港冇呢個咁嘅雨傘運動嘅話咧，台灣人咧其實我冇介意，即係台灣人係唔 care， 係咪同大陸做簽任何協議嘅？嚇，咁佢哋會覺得台灣10個有9個人都會覺得，喂，我哋只係一個賭仔啫。 嗯， 啊，我哋經濟還我哋經濟，政治還我哋嘅政治啦，啊，佢哋真係唔係 OK 啊嘅。咁個我覺得個問題就喺個連生嗰度啊， 嗯， 唔係連生嗰度，係連家嗰度啊， 嗯， 唔係一個人嘅責任，係成家嘅責任。阿連生，連家發咗個皇帝夢20年，全台灣人都知。 嗯， 好啦，你唔可以喺台灣裏邊發個皇帝夢，你就想即嗰個皇冠唔係台灣人俾你，你就想由共產黨俾個皇冠你，我睬你都傻啦。 嗯， 嚇，連勝文佢始終都係一隻可悲的棋子嚟嘅啫。嚇，你問佢點解會輸？佢有10萬個理由。連家我都識連家噶，連勝文我就唔識嘅。連勝文個細佬我好熟噶，叫連勝武。啊，咁你就即係你識得呢一家人嗰個思維同埋佢哋嗰個工，即係做嘢嘅話咧，你就知道咧，俾佢哋選到出嚟咧，連家任何一個人選出嚟咧，真係必死無疑嘅。第一，功能力有限；第二，成家都發個皇帝夢嘅。 嗯， 系发皇帝梦嘅，即系佢选市长又好，而如果阿胜文今次选咗市长嘅话，佢系直踩落去总统嗰条梦嗰条路噶啦，呢个老豆吩咐啊，咁啊，所以你俾佢选市长嘅话咧，佢又一定系会令到台湾咧 同中國之間嗰個嘅經貿關係咧，會翻天覆地嘅。 嗯， 會之前又會浸到你台灣暈咗喺度嘅。 嗯， 即係台灣人喺呢兩三個月裏邊咧咁覺醒，點解話會係嗰個嘅雨傘運動嘅其中嘅一個啟蒙點咧？就係、是、即係佢哋會覺得就係話，喂，俾錢浸，梗係當然開心啦。 嗯， 但浸下浸下你就出事㗎喇喎，好似香港咁樣，即係浸下浸下你就出事㗎喇喎。咁所以台灣人開始覺醒咗，咁所以下一節我哋會講一講，即係咩叫窮啊？ 嗯， 咩叫做一個地區或者一個國家咩叫做窮？窮個定義係乜嘢呢？因為第一，台灣窮咗好耐， 嗯， 台灣窮咗好耐，或者你個發展就停咗好耐。 係啊， 咁當然喺台灣人嘅眼中就係嗰個嘅南綠陣營就鬥咗十幾年啦，咁、 嗯、 所以令到自己都停滯不前啦。咁但係即係台灣人亦都一啲好原住嘅台灣人啦，我識好多台灣人嘅其實原住嘅台灣人咧，佢哋不停咁樣依幾十年裏面咧都問緊一樣嘢嘅，都自覺緊一樣嘢，就叫咩叫窮咧？ 嗯， 嗱，國民黨衝入去台灣嘅時候仲窮啦。 系啊， 穷到嗰阵时，穷到即系净系走个邓丽君出嚟啊，大佬啊！而家都仲有咩周杰伦啊，嗰啲咩阮经天啊，嗰啲咁样啊。 嗯。 咁台湾老一辈嘅人咧，会觉得就系话，喂，穷唔系一啲咩特别大嘅问题嚟嘅。 嗯。 反为嚟讲，即系话嗰个 relatively 嘅穷，佢哋更加难受。 嗯。 咩叫 relatively 嘅穷咧？其实香港就系一个好鬼好嘅写照。即係你話一國兩制係咪一個好好嘅 study 嘅題目呢？係一個真係一個好鬼好嘅 study 嘅題目，但係唔係一個政制上面嘅研習嘅題目，而係一個經濟上面嘅研習嘅題目。嗱，香港發唔發達呢？香港繁榮，你從任何角度睇，你都見到覺得香港好鬼繁榮。 嗯， 從通街都千萬富翁。 嗯， 因為真係層樓嘛。 嗯，係啊， 通街都千萬富翁，你發覺真係、真係邊有窮人㗎？ 嗯。 點可能喺香港而家嘅經濟環境裏有窮人㗎？哇！大陸咁多水浸埋嚟，咁但係即係切身處地，我哋覺得香港真係好窮㗎喎。即係你心裏面你覺得香港真係好窮㗎喎。 嗯。 即係係大陸一句名言啦，窮到只淨係錢，只就係剩翻啲錢咯。香港而家嘅情況就係、是、個貧富懸殊係越嚟越拉闊啦。 嗯。 如果呢個寫照話派翻落台灣嘅話，台灣人都覺得就係話。呢、這個貧富懸殊，如果同大陸簽咗好多服貿協議嘅話咧，呢、這個貧富懸殊同香港一樣係會拉近拉遠得好犀利。呢、這個就叫做窮。 嗯， 如果我同你阿的兩個鬥窮嘅，喂冇問題嘅。 係啊， 我耕田你打魚嘅啫，係嘛嚇？咁、啊、對於台灣好多好多嘅小商鋪嚟講咧，佢哋冇香港人嗰啲雄心壯志嘅。 嗯。 香港人啲小商铺，一间茶餐厅，搞间茶餐厅，哦，佢要谂住开分店，佢要谂住开四间、五间，跟住开够十九区、十八区，跟住上市。香港好多人都会咁谂，做生意都会咁谂，但台湾人唔好少人会咁谂嘅。我楼下我区屋企住三楼。啊！我下边嗰个铺头，有人顶让、哦，或者有人租、哦。啊！我整啲豆浆黐饭， 嗯， 啊，够稳食得啦。即台湾仍然好多人都系咁谂嘅， 系啊， 吓、啊，即系呢啲佢哋觉得啊，我系穷啊，即系喺钱上面我冇一千万，冇二千万，冇三千万， 嗯、 我唔似好似系连胜文咁样八千万可以做一次嘅广告嘅 campaign， 嗯， 吓、啊，咁但系佢哋觉得 OK 嘅，吓、 嗯， 咁、啊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，如果佢系自在于呢种嘅穷嘅方式。点知哇有扎钱喺个社区或者个社会里面浸咗落嚟嘅话，你间铺本来同你讲话三千蚊台币一个月一个租，而家变咗三万蚊台币，跟住变咗三十万台币一个月嘅话，你做唔起，咁你呢个就唔系穷，呢个 relatively 嘅穷，呢个系 relatively 嘅穷 ，relatively 比较有对比类比嘅穷咧，先至系真正嘅穷。咁你好嘅，台灣人都係反思咗一樣嘢，其實喺兩年前已經開始反思一樣嘢。如果你同啲台灣嗰啲股票佬啊，或者係啲所謂嘅經濟學家傾嘅話咧，佢哋都會俾一個 talking point 嚟。那個 talking point 係咩咧？你知道台你阿的你去台灣啦、啊，近排， 嗯， 呢幾年裏面咧，其實啲五六年裏面咧，台灣你喺台北市一啲嘅主要。嘅街道裏面咧，你會發覺多咗好多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銀行。 嗯哼， 啲銀行係多到不得了啊。 嗯， 因為幾年前台灣是放寬了銀行牌照，威格可以開間銀行，咪咪迷迷網可以開間銀行，咁叫做有啲錢，其實就唔係好貴喎，喺銀行喺大陸，因為喺台灣，台灣嗰陣時係行緊歐洲嗰個嘅銀行制度，咁即係話你有阿的，你有本事嘅，你有一個好低限度嘅一個資本，你又開銀行啦，鼓勵競爭嘅，冇錯嘅，鼓勵競爭。好啦，咁但係去到呢一刻，大家都覺得台灣啲銀行哇真係好多喎、啊，因為好多政策啊，或者好多一啲嘅團體機構去開間銀行，即係醒神好多噶嘛，但係成個成間公司精神曬噶嘛。啊，本來 Vega 係一個網台嚟嘅啫，你開咗間銀行喎、啊，大佬啊，嚇、 嗯、 咁、啊、又唔係話好多資本去開到，咁你會發覺，咦，開間銀行何樂而不為呢？好啦，呢、這個就係台灣啲經濟學家經常喺度反思一個問題，就係、是、話，如果我哋簽咗好多嘅服務協議同大陸嘅話，大陸啲錢落到嚟，成個台灣個銀行制度係俾你沖散嘅， 嗯， 係咪先？你哇，你一啲嘅地區銀行或者你開咗銀行牌照出嚟，你走咗出嚟嘅話，你有阿的，你最犀利啦！唉，喺台北裏面整咗兩間分行，夠食嘅，即係嗰啲存款同埋貸款咧，只係 just make 令你夠食，攞、 嗯、 賺埋個 opportunity cost， 賺埋個機會成本。你係一個窮人，你一個窮 banker， 但你覺得 OK 啦。唔使執笠，夠交租，請到人嚇、啊，做下銀行生意 ，just a business 嚟嘅啫嚇。因為台灣嗱、啊、歐洲嗰個銀行嘅路咧，就係話咧，銀行都始終係一門生意嚟嘅啫。但係對於中國啊或者亞洲國家嚟講，亞洲區嘅國家嚟講咧，銀行唔係一個生意咁簡單嘅嘛，係一個地位嘅象徵嚟噶嘛。 嗯 啊，以前馮景熙嘅年代，佢喺香港死搞爛搞都想搞間銀行。因為一個身份地位的象徵，令到呢間公司跳出一層樓。但歐洲就不同了，你夠支馬碌，你都開間銀行嘅。啊，台灣亦都係行緊呢條路，就係話，你計嗰條數，啊，你阿的你唔識炒乾炒河，你開唔到茶餐廳啊？咦，你好似有啲銀行相關工作經驗喎，咁你開間銀行冇問題嘅，冇問題。但係如果呢樣嘢放咗一個服務協議裏面嘅話，你發覺共產黨啲錢會浸散你嗰個台灣個銀行體系，跟住就壟斷咗你個銀行體系噶啦。咁、啊、跟住銀行就可以百作為一個百業之母嘅地位呢，你樓下間茶餐廳呢都俾你碾死嘅， 嗯， 都會俾你碾死。其實台灣人本來係有啲經濟學家係會驚，係會擔心呢樣嘢，但係民眾裏面呢唔係咁 awareness 呢樣嘢，都會發覺就係話，喂，共產黨俾錢你賺，有自由行，你睇香港有自由行，有 CPA， 嘩幾開心，喂，唔通我哋唔要咩吓、啊、我哋都係要㗎。台灣人有真係好多人會諗就我哋都要，但係我哋鞏固自己，即緊守自己嗰個嘅，佢哋叫國家啦， 係、 國家個權力嚇、啊，我唔俾你侵佔咗嚟得噶啦。但係即係你知道，我哋中國政府好叻嘅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用個錢嚟浸死你噶嘛。係 啊， 即係佢哋未 aware 到原來真係佢可以用錢嚟浸死你，製造一個嘅相對嘅貧富懸殊嘅關係，令你哋班窮人係冇得出聲噶嘛。而家今次嘅大選就話俾你聽，其實窮人係最出得聲嗰、那個。 嗯、 OK， 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，台灣人已經開始覺醒咗。而依、這個即係我唔係講一啲嘅政治嘅嘢嚇，而呢個台灣人嘅覺醒，究竟對香港或者對中國有啲乜嘢嘅啟示，或者係啲乜嘢嘅改變呢？咁我下一節翻嚟再傾一傾。 好。Hey, 大家好，我是黑鬼德，你现在听的这个是 www.magazine.com.hong kong，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，拜拜。